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早晨有轻到中度霾，偏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7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7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来到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播报一下周准的伤势还是没有好，所以今天还是我一个人。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这周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的好朋友，来自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旅游局的中方代表冯威。欢迎冯威。 大家好。 哎，是的，有上次咱们是聊了因斯布鲁克哈，我觉得这个城市简直充满了吸引力，周边有25个小镇，还有群山环绕，夏季可以徒步，冬天可以滑雪。然后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可能因斯布鲁克和萨尔茨堡比起来，我觉得萨尔茨堡会不会更有艺术气息？ 没错，专业。 没有，这都是之前这个了解到的 文艺青年。其实今年我也跟道道还有当时周准也在的时候还在的时候 就是哎我现在也在对，但是他现在就是在摇住我们那个什么嘛，不是 然后当时其实聊了一下夏季的萨尔茨堡。 对， 萨尔茨堡其实在中国我们的旅游业者之内或者说我们的旅行者的心目中可能会更有名，因为音乐之声大家都看过，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就是萨尔茨堡。 对， 所以其实萨尔茨堡的名气可能会比其他的城市要更大一点，然后包括它的艺术文化灵魂的东西，我觉得也是，特别是喜欢艺术文化的朋友们， 灵魂的东西 这个城市的灵魂真的是它的艺术文化。对对对， 因为冯威在那儿就是还是有自己不一样的体验，除了作为旅行者因为有家人在那儿，所以就会体会得更加深刻。 对，会体验到一些可能当地人的一些生活。但其实旅行本身我觉得哪怕就是待个3天到5天的时间，你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是吧？ 不同的季节的，比如说现在可能是新年，快到新年了， 是的， 对，然后当地人他们有很多怎么说新年前的一些准备，因为对于欧洲人来说，不光奥地利人嘛，对欧洲来说新年就像 还是很重要的，对 对，所以是一家团聚最好的一个时机。 对，其实现在就是尤其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都是去过很多地方了，然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在这个旅行方式上会有很大的改变。 没错， 从最初就是比如说欧洲一周跟团几国几国 十国 一周十国或者说是三天可以走几个， 对 对，然后到现在愿意在一个地方待得住，去慢慢的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其实跟当地的一些人文，就是跟当地人一起交流，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对，然后其实像萨尔茨堡，然后包括整个奥地利都很适合这种，比如说待上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如果假期那个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可以多待几天，然后体验一些当地的，比如说特别是萨尔茨堡艺术文化，然后包括它的比如说购物啦、美食，当然一些重要的景点一定不要错过。 是的，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地方待着，但不是在一个地方纯待着， 也要玩。 对，也是要玩的。 比如说像萨尔茨堡一些最重要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因为他是伟大艺术家，就是作曲家莫扎特音乐家，对他真的是神童，五岁就开始第一部歌剧的创作。 是的， 然后很可惜他去世的，35岁很年轻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这么短短的30多年期间，就会给世人直到现在 都留下 这么多，没错，艺术的瑰宝，然后文化的这个遗产，然后所以其实一般喜欢莫扎特的朋友，真的是想去萨尔茨堡去看看这个孕育这么伟大艺术家的一个地方。 是的，萨尔茨堡据说是，几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跟莫扎特相关的符号 痕迹。对，比如说他的出生地和故居是。萨尔茨堡最有名的景点，然后在他的就是这两个博物馆里面，能真的看到他，甚至他的头发，然后他小时候 的头发 真的有他的头发，然后包括他曾经演出的时候，从小到大演出时候的一些乐器啦，小提琴、古钢琴，包括他的肖像画，以及他们一家人的往来书信，包括当时18世纪的这种当地民居的一些风格保持得非常完好，因为就按照他当时的故居跟出生时候住的那个地方的民居的样子保存完好，所以大家不光是能了解到莫扎特，也能了解到当时的人们的一个生活，中产阶级吧，因为他们全家算是一个中产阶级。 是他小的时候不是还去宫廷当乐师吗？什么？ 对，他爸爸其实就有宫廷乐师，然后他从小也是，十几岁就是游历各国了，跟着爸爸，然后去演出，包括大主教非常喜欢他，所以曾经也是宫廷乐师，但是他有颗怎么是热爱自由的一颗心，所以受不了那种 最后自己辞职了 束缚，对，辞职 了，辞掉了公务员。 勇敢的辞职， 下海创业就属于这个。 是的，是的，对，所以最后非常贫困，因为当时那环境真的是大主教一手遮天，所以他若离开了这个的支持的话，他自由灵魂很自由，很开心。 对对对， 但很可惜他真的去世太早。 是的，不然的话能留下更多的瑰宝。 是的、是的， 大师级的作品。 对， 这就是关于莫扎特的一些符号和痕迹。但是我觉得萨尔茨堡还是怎么说呢，值得大家尤其喜欢音乐的朋友 是 一定要来这儿感受一下。 对，包括其实像到了提到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他的痕迹，比如他的广场莫扎特广场，包括我们最有名的伴手礼莫扎特巧克力球。 对对对， 吃方面这个我们女孩子巧克力啦甜点什么的，去当地其实当地有一咖啡馆向大家推荐，就是这个巧克力球的诞生地，现在已经有125年的历史的咖啡 Fused 咖啡馆 Fused， 然后对，然后在那边其实能唯一在那个咖啡馆能买到原汁原味的莫扎特巧克力球，因为在超市啦，甚至机场，甚至咱们中国进口商店也能买到那个巧克力球。它是红金色包装的那种锡纸包装，但是这个咖啡馆它是这个巧克力球的诞生地，只有它呢是还沿用手工制作，其他都是生产的大批量生产工厂的这种。对，然后所以如果真的大家有机会来萨尔茨堡去尝一尝这个以伟大音乐家命名的这个巧克力球，然后里面是这种坚果，然后包裹着黑巧克力，很健康，然后也很甜蜜，配上一杯咖啡，然后坐在广场上看着往来的人走来走去，很有意思的一个 次体验，其实 对这个咖啡馆大家还是要好好去感受一下、嗯、我觉得它除了有这样的就是怎么说非常正宗和特别的伴手礼之外，嗯，整个的它的风格也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 对 啊对好好去感受。 跟甜点文化其实也是奥地利最重要的一个饮食文化之一、嗯、就当地的咖啡、嗯、真的很纯美，然后他们自己独特的品牌跟意大利的还是有些区别，他们可能也会更偏重加一些奶、嗯、意大利可能 意式浓缩嘛， 对对对，比较直接比较浓厚，然后 反正我是喝不了那个，对， 一天都特别精神。然后、哦、我觉得奥地利的咖啡它会更注重在享受它的喝的每一个当下， 嗯， 就其实包括在萨尔茨堡的咖啡馆里、嗯，我自己特别喜欢，包括很多当地人，只要他有时间，他没事待在咖啡馆里面待一天，比如有时间放假，然后看看报纸，哦、然后。看看往来的人， 看看书什么的， 然后喝一杯咖啡，就坐在那儿、嗯，可能空静一会儿， 嗯， 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放松。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咖啡馆，就是可能我对咖啡也喜欢，但是我对咖啡并不了解，所以也不是说那么的需求，说我一定要什么什么豆子怎么怎么烘焙出来的，没有，我只是需要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和让自己放松的一个。 是的，其实咖啡本身包括你去咖啡馆目的就是这样、嗯、咖啡馆其实我们一提就一个放松的状态， 是的， 在欧洲其实更加直接，它跟星巴克又不一样，星巴克会有点、嗯快速消费那种感觉， 星巴克是商业咖啡馆 很好喝也，但是在奥地利不一样、 嗯、 包括经常能看到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就是、嗯在比如在萨尔茨堡特别有名的咖啡馆、 嗯、 其中一个叫 Tomaselli 是莫扎特很喜欢去的 Tomaselli 对、嗯、一个咖啡馆，然后离刚才我说的那个莫扎特巧克力球诞生的那咖啡馆对着、 哦、 两个最有名的两个咖啡馆、 哦、这两个一起去了 离莫扎特的那广场也不远、哦、就在老城市中心，然后非常漂亮的咖啡馆、嗯、还是那种几百年古朴的那种样子， 它里面是 水晶灯 辉煌的还是 对是那种水晶灯、哦、然后古香古色的，然后你经常能看到那种穿着特别美的老奶奶， 嗯， 嗯， 真的打扮的看起来真的得七八十，至少七八十， 很精致， 嗯，打扮的非常精致，穿的非常漂亮，然后去咖啡馆、嗯、拄着拐杖， 哇， 然后有的老爷爷是两个人手拉手，就是你会觉得哇好浪漫，然后而且你能感受到一种温暖， 嗯， 包括当地人那种生活，他们、 就是爱的力量， 是是是，所以从旅行中能看到很多细节，生活的细节，然后我们也能感受到更多的一些启发吧，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启发，因为现在刚才我跟、嗯、我们道道还在聊，就是现在城市人的生活节奏 太 太快 了， 嗯，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 很紧张，嗯， 是啊，就小城市和大城市它就不一样， 是差别很大， 对啊，我们在欧洲的小城市，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俄罗斯也是在一个咖啡馆，因为我平时走累了，我也比较懒，然后逛的差不多，我说哎，好不容易找个咖啡馆坐那儿， 会享受， 对、嗯，然后你就看隔壁桌。其实一般好像这种浪漫都是发生在老爷爷老奶奶之间， 因为他们有时间 哦，对，是的，有时间，然后俩人就在那儿坐着，点了两份冰淇淋球、 啊、 然后没有自己吃自己，老爷爷还垮了一勺 喂 给老奶奶， 哎呦，我就觉得好甜蜜啊对，但他们就是不是那种说啊我特意秀恩爱或者怎么样， 不是， 就很自然那种方式， 是真的一辈子过下来的那种自然、 哦、对、嗯、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对、 嗯啊、好浪漫， 是，所以其实、嗯、在欧洲咖啡馆真的你能看到很多故事， 嗯， 对，这咖啡馆就能讲一天， 所以对，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有机会咱们应该是弄一个这种欧洲咖啡之旅或者说奥地利咖啡之旅、 哎、真的有很 多 可说， 好 多 呢、嗯、 对，我们并不介绍咖啡豆，我们就讲在咖啡馆里发生的故事，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能串起、嗯、我觉得两期节目吧都差不多都不够， 对， 是，但是其实来到、嗯、来到萨尔茨堡刚才是说了几个地标性的，像莫扎特广场，莫扎特广场是、 嗯、莫扎特相关的一些， 对、嗯、它这个广场是在整个萨尔茨堡最大的一个吗？ 它应该不算最大、嗯、但是它是最市中心而且最标志性的， 哦， 对，因为其实萨尔茨堡有很多类似这种广场、 嗯、 主教官邸广场、 嗯、 大教堂广场、嗯，其实也都差不多大、嗯、不是那种像天安门广场那么大， 啊啊啊， 你还是觉得很温馨，然后但是它 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大教堂，大教堂广场，这个大教堂呢，它是其实欧洲，奥地利吧，咱们就是奥地利最华美的一座教堂建筑之一，然后它也是经过几次战火，然后从8世纪其实就已经建立起来，然后经过900个大主教的任职， 我的 想想经历过多少岁月， 啊啊啊， 然后现在仍然是就是非常华美的屹立在那边。然后免费可以去每天去开放，但是它一些特殊的节日，或者说举例子，比如说新年前，有一些宗教性的这些节日，它可能会举办一些特殊的活动， 就不开了， 人也可以去参加 啊。 然后包括比如说现在这个期间，因为是新年前嘛，会有很多新年市场，然后呢，在这个教堂前面市场就会有非常漂亮的一个新年市场， 哇， 然后大家可以在那个各个。有点像我们的庙会嘛，上期节目也提到 了，对对对， 其实有点像，因为都是奥地利的圣诞市场，他们都是一间间小房子，装点的非常漂亮，每间房子卖不同的东西，是的，就是童话里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个小房子卖不同的东西，比如有的是卖羊毛手套，羊毛制作的那些拖鞋，这是当地最传统的，真的是手工制作。我自己每次去一定要买回来，比如现在穿的拖鞋，包括冬天现在很冷，这两天 对， 就戴他那个羊毛手套 ， 羊毛手套很暖和，然后又很漂亮做的，然后包括一些当地特色的就是手工艺品，然后只有那段时间能买到，因为每年也就是11月中到12月份。新年之前会开放这一个月，然后有一些艺术家专门就这段时间去卖，然后包括当地一些特色的美食啦，然后热红酒，上次也提到，所以其实这段时间真的能体验到当地最有意思的一些美食也好，文化的包括当地人的生活。 是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就是有一个姐姐她在常年在欧洲那边生活嘛，然后有一次就看她的朋友圈就发过这个当地的新年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真的是童话本身， 是是是， 对， 是， 然后所有的就比如说那种他们节日要办的东西，小姜饼啊，然后还有那种小树啊，各种就是相关的一些小东西，我就觉得简直太温馨了。 对， 而且每一家的橱窗恨不得都是我要跟你比着装，就是这家 真是一个艺术，真的是艺术。对， 但是每一家都很漂亮， 很漂亮， 超级漂亮。 对， 恨不得把所有最精致的东西都摆在那个能看得见的地方。 萨尔茨堡它还很特别，因为它曾经是千年政教合一的一个城市嘛。它跟奥地利其他城市还有不一样，因为其他城市可能是皇帝。就我们上期齐因斯布鲁克的时候，他是以哈布斯堡皇帝那个皇朝为主要的统治者，然后萨尔茨堡他是一个宗教的以宗教为最主要统治者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也被称作北方的罗马嘛，所以其实他本身的建筑风格是跟比如说教堂建筑啦，包括城堡，有一个地标性的萨尔茨堡城堡，屹立于整个城市之巅，所以其实你从整个的这个城市的画面上看，特别是现在这段时间，你从比如说咱们从新年市场往上眺望整个城市，就是哇，有城堡，然后有教堂，就真的像迪士尼的那个感觉。 我的天哪， 它真的是那个结构，对， 哇，太棒了， 很独特的一个城市，对 对。一到晚上，我觉得一到晚上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就又不一样了， 是， 然后更加梦幻， 没错，而且特别是在新年前夕嘛，在萨尔茨堡城堡之上面，之巅上面会放烟火，整个城市非常美，对。 这就是放大版的迪士尼， 对， 你看也有烟火， 是， 整个城市都是像童话城堡一样，对，哎呀， 大家其实没去过的朋友，其实可以重温一遍《音乐之声》，因为《音乐之声》的全程拍摄地是在这个城市，所以其实而且当地的政府包括居民们，他们尽一切全力去保护这个城市它本来的样子，它。甚至上千年的一个流传下来的样子，因为这是它最珍贵的一个文化，所以其实像比如说甚至是每个房子它刷什么颜色，比如说我要装修一下，比如民居嘛，因为还有居民生活在老城里面， 对， 他要刷， 我不想要这个颜色， 对，然后你要报批，然后市政府批不批，因为他要考虑整个城市的一个规划。 那一般来说像这个萨尔茨堡，它会有其他颜色跳脱出来的房子吗？还是说统一都是这个金色的？ 其实它主要比如说因为它的教堂了，圆顶全部是那种铜，然后变成就是经过常年日久变成绿色的那种圆顶， 氧化之后的 氧化那种绿色蓝绿色，非常美。然后包括大部分它的民居的颜色是那种淡黄色，然后或者淡粉色，然后是那种很柔和的很和谐的一个颜色。所以整个如果从比如说在城市里面的一个小山上面去眺望整个城市的话，你会觉得非常和谐。这城市 我觉得这个城市非常温暖，就是 非常温暖，颜色上， 对， 色泽上。 在可能有老城或者说有历史的这些城市， 是 或者说国家，一旦是有这种像淡黄色呀， 对， 或者说淡粉色特别柔和的颜色出现的时候，你就会给人一种穿越的感觉。 是，其实真的是像回到了几百年前的一个样子，包括你走在小街上面，就是老城的小街，因为它以前的民居所谓胡同，我们像我们说胡同很窄很小，就算是我们最主要的一条街叫梁市街嘛，就莫扎特出生地 梁市街 所在的一条街，然后它其实算最繁华的一条购物街，但是仍然不是很宽，然后但是能触摸到几百年前的那种民居的味道，因为它全部是保存的像以前的样子，然后只不过就是不同的比如说那条街上各种大牌全部都有，你会觉得真的有点穿越，然后混搭在一起，就是几百年前的房子，然后里面突然出去 LV， 然后刷洛士奇麦当劳 是就是古建筑，然后开始都是现代品牌 对，而但是他们很有意思，就是当地人也比较的怎么说执着，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麦当劳，咱们看到都是大 M 对吧？ 对啊， 全世界全是统一的， 是的， 只有在萨尔茨堡那家麦当劳，我第一次去找了三次没找到。 是吗？那他 是因为 他没有大 M， 他没有大 M， 因为我就找脑子里固化的找大 M 嘛，没有找到麦当劳。他们我同事说你去找找麦当劳，然后我说 OK， 黄色的 M 吗？什么没有，后来走了两遍在那条街上，然后突然看到有人在吃汉堡，然后我往上一看，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也就是两个手掌加一块那么大的一个铁艺 小 M， 铁里面有一个镶着一个特别可爱的漂漂亮亮的小 M， 在头上方的那个铁艺招牌，因为整条街全部是每家商店它有独一无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铁艺招牌，专门为他们特制的，比如说他是卖鞋的，那可能就是专门有一个鞋的形状。然后那个麦当劳就 是 一个 铁艺的， 全部都是手工打制的铁艺的。 那上面镶灯吗？就像串儿一样。对， 冬天会有，它可能下面会有一些 小彩灯， 小对，很漂亮的灯。然后 好棒啊！ 所以其实整条街你哪怕不买东西，你看也是一个享受。就它的招牌，每个招牌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所以也是体现到就当地人那种审美了，然后包括对自己文化的那种保护。 对，我觉得就是萨尔茨堡它文艺可能是体现在方方面面， 是 就好多我们认为说啊，文艺可能就是喝咖啡呀，看点书啊，或者说我们去看个剧，这些是文艺的一部分但 是 我觉得其实你要真正文艺就是从生活当中来的 细节， 对，你去发现生活中当中每一个小点，你会觉得很可爱， 没错， 就我发现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它一旦把细节都做得让你很惊艳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对任何方面都很要求品质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而且也会真的你会很快融到里面，然后好像在过另外一种生活，就是很有意思，有特别是一些比如艺术节期间，因为萨尔茨堡它全年基本上每两个月就会有一个重要的艺术节。 是吗？ 是的，然后每年当然是七月到九月，这个萨尔茨堡夏季艺术节是最最著名 的，盛大 的 一个， 对，盛大的。然后但是其他的月份，比如说十月份有一个爵士音乐节了，然后整个城市里面全程爵士，就很多都是免费对外开放。 它是那它会是在室内的还是说室外的？ 有室内有室外。 哇，那 而且全部都是因为全世界的很著名的一些爵士的乐手，然后乐团都会来萨尔茨堡，比如说在当然也会在正式的音乐场馆里面演出，但是很多就在咖啡馆，因为爵士就是来自于这种咖啡馆或者说这种小酒馆嘛，然后在这种小的酒吧里面，然后甚至是露天的这种演出，然后很多全部都是免费的，所以其实是对游客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 对， 哇，这简直太棒了，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爱音乐还是说爱、这个、 只是体验， 对啊，咖啡你就体验就行了。 嗯， 那在塞尔斯堡，因为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嘛，那它主要这个溜达或者说我们去游览的话是靠步行就可以吗？ 在老城里步行就够了。 哦， 就是它城市可能没有维也纳那么大、但是它也是、基本上是奥地利第四大城市，所以其实本身面积也不小，但是老城区是不允许大巴或者是汽车进入，所以比如说像走路啦、然后或者是自行车，这些是最好的游览方式、然后基本上走路到各个景点主要景点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像刚才比如说莫扎特的一些故居啦，包括比如说像另外因为在老城里面有一条河叫沿河，将两个、两半老城就是分开，然后因为萨尔兹堡它有非常怎么悠久的盐的历史，因为萨尔兹堡州的这个地区呢是盛产的盐，就是地下盐资源 哦， 所以它的名字其实 Salzburg 就是 盐的意思，盐堡、没错，真聪明。然后所以其实它以前为什么这么有钱这个地方、就是因为盐的贸易、从八世纪开始，这个地区就开始就是由当时来统治这个地区的大主教开始、进行盐的贸易，然后让这个城市非常富庶，然后所以建了很多这种宫殿啦、城堡啦，或者是教堂的建筑，直到现在。所以其实啊，包括就是贯穿整个城市的这条沿河是一个主要的运输的一个通道。 嗯， 然后但是现在它也是一个，比如说特别是在比如五月到十月嘛，就河能够流动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游船，你可以坐着这个游船，哎，就是。 那这个不错， 这个方式来游览城市也是很好的、对，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特别的，因为之前也有朋友说过，但是现在这种方式其实很新兴，就是在欧洲坐 河轮 其实在坐河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 是 我们现在可能知道游轮并且接受这种方式，但是在海上、但是这种城市内陆的河轮很少有人坐、 对，然后但是萨尔斯堡其实它也是比如说很多这种到东欧河轮的这个一部分、然后比如说你到城市里面哪怕不去坐河轮来的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一两个小时的从这个 对 比如市中心然后到、通过这个河上的游咱们说是游轮小型的游船、然后到另外一个景点，其实也是很好的体验、 对，你就可以看河两岸的那种风光， 没错，整个城市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主要讲的可能是河一面的，比如说城堡啦、然后莫扎特的出生地故居都保在这个一面，然后另外一面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也是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就是米拉贝尔花园跟宫殿、对，这可能有很多朋友见过这些照片，因为包括哆瑞咪拍摄的地方就是那边，大家如果看过电影的话应该有印象。包括其实这个米拉贝尔花园包括宫殿呢、它以前是大主教给他最爱的一个心爱的女人建造的，对，是一个爱情的象征，然后现在呢仍然是一个爱情象征，为什么他就是这个宫殿里面有一个厅，非常华美的一个大理石厅，它专门是用作迎接全世界的这个新人来这里面举办结婚仪式的地方。 哦，还可以这样， 非常非常的华美的一个。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 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早晨有轻到中度霾，偏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7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7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要歇一会儿吗？ 不用， 咱们接着来。 好的，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下半段了啊。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呢再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旅游局的中方代表冯威。 大家好。 Hello， 太好了。 Hello， 我们就继续跟着冯威去游萨尔茨堡。我觉得萨尔茨堡就是每一次冯威的分享都是属于，哎，我先给你打开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一点一点就好像是层层递进的感觉，就让大家觉得，哇，还有这个，哇，还可以这样，哎，就觉得这个目的地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实际上它也确实非常好。 对，其实我也真的是在道道的带领下，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因为其实 那时候我是跟着你走了，我也没有去过。 咱俩手拉手一起，因为其实城市虽然不大，但是它有很多可以说的，很多有意思的点。 对， 我们从刚才也从小的细节，咖啡馆啦，然后包括这个城市出过的名人，然后 曾经拍过， 对，铁招牌，然后拍过的电影，其实真的有很多美好的细节。 是的， 在这个城市里面，对， 那大的地方呢，比如说咱们出去旅游，虽然说是在一个地方待着，要深度游的话，但是吃喝玩乐娱购游，其实这些都算在内嘛，对，那咱们就可以大致说一下它的这些方面，就是我很，关注的一点，萨尔茨堡的交通，就比如说它在老城区，咱们步行可能就可以了，那假如说，对，怎么到这儿，或者说我没住在老城区，它那个新城区有没有去过？ 其实它新城区也就是在老城周边，有点像我们比如二环之外的三环那种， 就离得也不远。 其实对，走走，然后就不是很远。对，然后包括它的城市里面市中心就是火车站，所以其实从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到萨尔茨堡都非常方便， 那这也太方便 了，搭乘火车，对、哦、包括三条高速公路汇集在萨尔茨堡，自驾也很方便。嗯，然后我们还有个机场，机场其实离老城哦，老城开车15分钟、嗯， 这么近， 真的真的，所以其实相当于四环到市中心二环的一个一个驾车的一个距离，然后所以其实用各种交通方式到达萨尔茨堡都非常方便。嗯， 对，那这样说的话交通肯定就是没问题的，大家就放心的去好好游览一下就行了、 嗯、然后我也可以简单讲、嗯、比如说它、嗯，我们通常是可能飞到维也纳，因为在从北京没有直航到萨尔茨堡，虽然它有机场、嗯、那通常我们可以飞到慕尼黑或者维也纳、嗯、这是两个最近的入口。嗯，然后萨尔茨堡离慕尼黑其实只有不到200公里的 一个距离，好近啊， 真的是这样，开车也就不到2个小时，嗯，或者火车1个多小时、嗯、然后离维也纳也是300多公里，3个小时的开车时间、嗯、所以其实很方便。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哈、嗯，交通大家不用担心， 是 就是吃衣食住行嘛，吃肯定是、嗯、咱们上期也讲到了， 对， 有很多 的时候，其实萨尔茨堡一样，它虽然刚才讲到它的历史，千年的历史，然后包括它古典艺术文化这么、嗯、辉煌，但其实它也是非常现代的一个城市哦、嗯。对，然后无论是从刚才从咱们先说吃嘛，嗯，餐厅从当地特色的，然后到国际的美食，嗯、到中餐厅， 有还有中餐厅， 有很好几家，不能说很多家，好几家。然后真的是我们华人怎么说，几代华人是 就在那儿开的， 对。然后 味道正宗吗？他那做的 非常好，就是很、哦、好几家非常好，然后。嗯嗯，可以感觉到家的味道，因为我自己也试过很多在欧洲的中餐厅、嗯、真的有点说不太出口、 那个、真的是 都是一个味儿吧， 是的， 就是酱油炒的， 都是素食的 然后但是萨尔茨堡真的是有几家不错，然后、嗯、各种各样，有点像在家吃的。 对，那它会以什么菜为主？是粤菜更多一些，还是川菜，还是说北京的这种？ 还是比如说粤菜啦、或者是这种我们说 fusion 就是比较混着的嘛，就各地区、它会名菜加一块的这种、对， 好棒呀， 对， 中国的厨师快去吧对， 应该不会想家在那边。然后其实当地菜也很、我自己蛮喜欢，其实吃一星期如果不吃中餐我觉得没问题，因为其实它好多菜跟中餐有点像哦、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道菜叫goulash， 它其实有点像咱们红烧牛肉、土豆炖牛肉，就是它也是那种红烧的牛肉啦或者猪肉这种、然后加一些洋葱啦、胡萝卜或者加一些不同的这种配料在里面、是它通常是用汤呈现出来，但是其实稠稠的有点像咱们那个 就是 炖牛肉， 对，炖牛肉那种感觉 对，然后蘸着面包吃，嗯，包括他们这个烤肋排啦什么的、其实有点像咱们 Fridays 就这种、 其实还是挺 好的， 对啊、挺合适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胃不会觉得有一些 不会特别觉得生疏了、然后觉得冷冷的，不是，在其实在奥地利它很多菜是很温暖，然后 肉偏多一点，嗯，跟中餐比 我太喜欢了我简直是无肉不欢， 你这那你身材怎么保持的呢 没有，就是哎呀，大不了饿几顿嘛，但是吃的时候是绝对不会 羡慕， 对，就吃的时候你一定要尽情的吃，尤其是面对肉类的时候， 对， 我是控制不住的 其实包括不一定去大的餐厅，其实在城市里面好多这种小的这种小摊子嘛、然后或者是哪怕是在怎么说，就在老城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小摊子，其实就有一小窗口， 是吗？ 你要找， 它是一个小的餐车，还是说一个？ 它甚至没有餐车， 都没有餐车。 它就是在刚才我说粮食街的枝杈的胡同里面、找，然后很难找，然后突然你看一个小胡同里面排很多人，就是那个卖热狗啊。热狗面包加一热狗，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面包里面加一个香肠，然后他用不同的酱、但是每天都是网红店一样，就是排到很长的队， 天哪， 20个人这样， 难道他也上了抖音吗 还没上就这样，上完了不知道什么样， 对呀，我在想、那 确实味道很好，就是你拿着 他、你吃过他的这个吗？ 吃过，当然吃过，然后包括每次朋友去也会带他们去，因为感觉是不一样、 就是当地特色的一个、嗯、一个面包加香肠，然后包括当地人他们喜欢那种像你刚才说的餐车什么的、嗯、特别是比如说晚上、嗯、很多餐馆关了，那有些人可能去酒吧喝一杯之后、嗯、然后饿了就去那个小餐车那儿，然后有一个小的小桌子，然后你可以坐在那儿、嗯、或者站在那儿聊一聊，然后再加再补喝一杯，然后吃根香肠。 对，主要还是补喝一杯。 然后很有意思，其实，嗯，这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嘛。 我觉得这简直是太让人向往了。对，其实刚才说到酒吧，我觉得因为我每到一个城市，嗯、我很喜欢体验它的酒吧文化。 是是是、嗯嗯。 那在萨尔茨堡，它这么古典或者说这么有艺术氛围的城市，它也会有这样的小酒吧吗？ 当然，它那个小酒吧真的是很好玩，就是。嗯，在小巷子里面一条特别安静的巷，突然有一个亮着灯的小酒馆、 啊、 你能体验到那个感觉吗？ 而且它是整、嗯、它的那个酒吧的分布是属于哎，我这一条或者说这个区域是酒吧街、 嗯、 还是说就分开的？ 很少这样，其实 OK 当然会有、哦、比如老城里面比较热闹的街它有餐厅也有酒吧、嗯、但是其实当地人更喜欢那种找不到的地方，就是藏在深巷子里面、哦、 对对对， 因为本身他们那些你像以前的建筑 嗯 都是很近，所以巷子很小， 嗯， 然后呢那种古朴建筑很漂亮， 嗯， 然后石板路， 嗯， 然后你晚上就真的是跟朋友们，因为晚上其实大部分商店关了之后大部分人他还是在家，所以其实城市很安静，比白天要安静很多， 嗯， 然后你就去找这种小酒馆，突然你进去之后哇里面全部是怎么说热热闹闹，很多人，很多年轻人也好或者当地人、 哦、 然后从外面一个很安静的一个世界夸进来一个很火热的一个、 哎、太强烈了， 对、哦、而且就是在那种很古朴的建筑里面、 嗯、 然后里面的装饰大部分都是很独特， 嗯， 然后都不大，都是很小， 嗯、 哦、然后一个吧台有一些桌子 喝点酒啊什么的， 很棒的音乐通常、 嗯、 然后喝一点比如当地的这种特色的酒，比如说像这种Schnapps 是他们当地的那种白酒。 Schnapps 是水果酿造的这种 哦， 就我们自己说有点像塔 q 拉龙舌兰酒那种、 哦， 但是那是墨西哥他们特殊。 对啊、 但 那个劲儿还挺大的，反正我 喝不了。那劲儿挺大，都是40-50度。 妈呀！ 但是奥地利他们通常是用水果酿造， 嗯、 很香，入口很香。就女生们我们也可以喝一两个没问题，然后喝完非常高兴就 太嗨了喝三杯走了换下一家 对，然后他们有不同自己的这种每个小酒馆有自己风格、 嗯、 然后有一些可能能跳舞，然后有一些就是聊聊天、 就是、 这种、嗯、就是很好玩，对， 是的，我觉得就是晚上这个城市它这个城市结束的早吗？ 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就一直这样延续下去。 像这种， 嗯、 其实像小酒馆嘛、 嗯， 它可以开到，比如说客人走4点5点，有时候，比如年轻人，因为当地年轻人、 嗯、 他们也喜欢出来，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嗯。 因为之前也跟我的同事，就是有时候我会去老城里面，然后跟同事们一块儿去喝一杯什么的。 嗯、 然后你会觉得，哎。一天晚上走几个小酒馆、 嗯、 然后喝一圈，特别你不会觉得喝醉，但是觉得很开心， 是的，微醺的状态是最好的， 然后特别是一出门哇城堡，然后这种、 啊、 就马上哇跨越了又穿越了这种感觉， 是我是喝多了吗、 啊、对 不你没有喝多 我的王子呢 对我简直是哇这是天堂吗？不这就是现实 咱回来吧，到 对回来吧不要演了啊， 是， 但 是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嗯、 就你不同的背景就是那种城市的背景图是不一样的，你会有感觉完全是不一样、 嗯、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一个布满老建筑的城市里面、 嗯、 他们那儿就是再赶上空气透明度都非常好 非常好， 晚上它的灯一亮起你直接看天空上每一朵云它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对，包括星星、 哦、 满天的星星 的 哇、 嗯， 在城市里面也能看到星星， 哇这都不怕光污染的、嗯、这些 所以很有魅力的一个城市， 对， 嗯， 反正就是晚上漫步在这种老城的街头、 嗯、 就肯定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是如周末会多一点、 哦、 年轻人们会出来一些主要的、 哦、 比如餐厅的街道会多一点、 嗯、 但是其实稍微往深一点走就是很安静，包括白天 白天也很安静， 白天也是，就是最热闹当然市中心比如比较著名的景点了、 嗯、 都是一样，但是你再往深入走走、 嗯、 比如有时间的话 你能体验到它当地人的那种宁静，然后再加上建筑的美，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放松度假的一个感觉。 那就咱们刚才说往深入的去走，那它是有固定的一些区域吗？还是说就是远离市中心，我们再随便往哪个方向走都 可以？其实城市真的不大，你步行你可以就体验到很深当地人的生活。因为其实这些景点呢它比较集中，然后当然平时游客比较多，但是你稍微的往深一点，不一定是所谓真正特殊比如著名的景点，有一些景点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去大巴团不一定去的地方，那其实它也很有意思，但是你能够感觉到它城市或者它本身这个城市的一些深入的一个魅力。 我觉得就是迷失在萨尔茨堡，就是边走边发现， 没错， 随处都可以发现这个美。 像女孩子们，你真的一个转角，哇，一个可爱的小店， 对呀， 出现了，然后不经意间，然后你可能买到一些有意思的当地特色的东西。 是的， 手工艺品。我就喜欢干这种事儿。 哎，我也是，我特别喜欢干这种事儿，而且我就是一看某一家小店，哎，里边装修特别好看， 对， 我先不管你卖的是什么，哪怕你卖的是秋衣秋裤，我也会进去的。 其实欧洲包括萨尔茨堡，因为萨尔茨堡它又算是奥地利比较独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艺术节非常多，每年有这么多的艺术家，特别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家来到这里面，所以他们当地人的品味非常好，哪怕是小小的商店，然后他们的橱窗设计啦，然后包括整个的店里面东西，无论他卖什么都很精致，所以其实哪怕是看看，咱不花钱不刷卡也是一个享受。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咱们说点实际的，就算是要，哎，我看好了真的想买，他们这种小店会很贵吗？ 其实并不贵，就是特别是因为很多比如现在在咱们淘宝什么都能买代购啦，一些当地其实你在当地买是最实惠的，特别是推荐像现在这种新年前的打折季，他们真的会有很狠的一个打折的一个折扣。 那像一些就比如说我这个卖的可能不是说那种大牌，然后也没有什么连锁，就是我自己手工的一些东西，它也会参与到打折什么的吗？ 大部分店是这样，当然也要看商店，它有的可能它不是季节的这种影响的话，也许它不一定打很大折扣，但是它为了吸引更多的客人，它有可能也会有一些折扣，但是其实通常当地人特别是当地的这些商店，咱们不说全世界连锁嘛，它当地人的价格其实性价比非常高，一分钱一分货，无论是衣服然后还是手工艺品，如果他们其实当地人对这种手工艺者就是艺术家们是很尊重，所以一般手工的东西会稍微贵一点，相比来比那种大的机器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要稍微贵一点，比如说他们传统服装就这些年非常火，就是女生就像音乐之声里面 Maria 穿的那种Dando 嘛，我们说对裙子 蕾丝的还是相反， 对，然后不同的设计，然后男生呢就是那种皮裤啦，这样子非常非常火，就包括你去 party 然后去一些聚会，当地人非常喜欢穿这种传统服装。 是的，我觉得作为游客就是现在不都特别流行说我到一个什么目的地我提前或者说在当地买好当地的服装， 真的融入到这个 太融入了，就是除了脸不一样 这更独特呀，对吧？ 对呀， 就像比如说欧洲人穿旗袍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就是你很融入当地，这样才能让你玩得更好。 是， 然后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就拍吧。 对， 我觉得在萨尔茨堡就是哪怕你不进去任何一个地方去体验，你就光在外面逛 一逛， 就拍出来的都已经很美了。 没错没错，因为它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的画布一样，然后一个很棒的背景。 这个城市我觉得节奏又不快， 对， 游客呢可能也不会那么多，虽然说可能像一些著名的景点游客会相对多一些，但也不至于说拥挤，只要我们 慢慢走 错峰慢慢走就 OK。 对，包括其实就是在市中心举例子，比如说OK 城堡当然是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它人定很多人，大部分人其实是坐缆车上去，缆车其实5分钟，但是也可以推荐比如说大家去步行，沿着小径然后拾阶而上，这个方式其实不是很多人去做，但是 那样会很累吧？ 不会很累，就是其实它并不是很高，有点像我们景山那个高度而已 啊， 一个小山包，然后上面坐落着城堡，所以其实如果要是走路上去也就半个小时， 嗯， 然后缓坡之时就缓坡沿上 也不会很累的， 不会很累，但是能接触到大片的森林，甚至有小动物，什么小梅花鹿啦，然后这种真的是会能碰到这些野生， 哦、 就怎么说、嗯，生活在森林里面的 野生的小动物。 对、嗯，所以其实这个感受就是不一样，而且并没有太多的人，而且每一个转角，然后每一高度，它的景色不一样，这个城市，所以很多不同的玩法。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在出行的时候，这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在选择出行的方式上有很大的区别。嗯、 没错， 你坐缆车当然有坐缆车的好处， 嗯， 这样可以省事儿嘛，又不累， 没错， 就可以省时间直接登顶了。但如果你要是愿意花时间和体力的话，去完成一个小小的这样的登山，你慢慢的爬上去， 嗯，这另辟蹊径， 对，能领略的更多， 没错，收获也是不一样的。 嗯、是、嗯，那在萨尔茨堡住的也跟因斯布鲁克差不多嘛，就是什么都有，选择比较多。 没错，因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嗯、所以其实它五星级酒店其实比因斯布鲁克更 多 的选择， 嗯， 对，然后各种星级，然后包括市区的酒店，然后这种。嗯Airbnb 的这种越来越多的选择，其实住真的大家不用担心， 嗯，随便找，然后 随便按照自己的需求都能找到合适的， 嗯，还是推荐住在老城区里面， 对，这样的话其实走路就能到达各个景点， 太方便了， 嗯，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因为现在它是旅游城市嘛，像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啊，这些是全面铺开了吗？ 很多商家都在铺开用了，已经、 嗯、 支付宝特别是、 哦、 然后而且整个因为中国游客现在越来越多来到萨尔茨堡、嗯、包括因斯布鲁克包括奥地利、 嗯、 所以其实很多商家也在努力的去 适应我们的需求， 对对对然后包括有很多有中文的服务， 嗯， 然后中文的店员甚至是、 哦、 啊，特别施华洛世奇水晶的这个店都会有中文的店员， 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嗯、就感觉没有出国一样 是 是的 是，然后而且包括像萨尔茨堡它也是跟因斯布鲁克一样有我们城市卡，它包含城市所有的景点、嗯、一共31个景点的门票、嗯、然后 太方便了， 价格也非常超值，就是30多欧元到40欧元左右，所以其实200多到300多人民币一天两天三天的这个卡就能买到、 嗯、 然后通常去两个景点这个钱就回来了，就开始挣钱了， 对， 对， 所以也包括城市里面的公共交通， 嗯， 因为比如说稍微远一点的景点可能需要乘坐公共交通的话、 嗯嗯、 那这个卡也可以直接刷就好了， 嗯，它这卡有名字吗？还是就叫城市卡？ 萨尔茨堡城市卡 啊，萨尔茨堡城市卡， 萨尔茨堡卡、嗯、 哦，就是基本上我们提前在这个官网上都能订得到， 官网上、嗯、当地其实各个主要的酒店都有卖， 哦、 嗯、然后在信息市中心的信息中心，就在那个、嗯、莫扎特广场，我们有一个信息中心、嗯、火车站机场全部都能买到，所以随手可以买到、嗯、 对，太方便了哈，就是不管是室内的交通还是说城际之间的往返小镇的， 没错， 都有， 嗯 嗯，好的，那么这就是萨尔茨堡的一个主要的推荐哈，今天是主要按照我们女生喜欢的方式对，因为今天就我一个人哈哈对，所以女生喜欢的可能这些元素会体现的更多一点， 嗯， 但实际上它有很多庄重的部分，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多大年龄也好，你想要就是体验艺术这个氛围、 嗯、 萨尔茨堡是首选、 嗯、 音乐的氛围也是首选， 没错， 文艺的轻松的小资的它还是首选， 嗯， 对，哎，可是就是有没有一些美术馆，因为应该也会有很多， 有很多这种 galleries、嗯、美术馆、啊、然后艺术馆、现代艺术馆、比如说和萨尔茨堡城堡在同一座山上有一个现代美术馆、 嗯 哦、 哇， 它其实你可以直接坐电梯也上到上面去、 嗯嗯嗯、 然后在上面也可以俯览整个城市的风景， 嗯， 然后包括在城市里面很多艺术馆，其实因为 太多了， 真的萨尔茨堡它是一个艺术文化之城、 嗯、 我们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的主题就是世界的舞台嘛、所以各种方式呈现这个艺术跟文化、是这个城市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对，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多彩的城市， 对、所以其实任何、像刚才道老师说，任何年龄段无论是您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这种品味，然后、怎么说艺术文化的选择，包括孩子们，就举个例子、因为其实现在 特别是年轻的家长，无论 愿意带着孩子出去， 没错，就是从小就带着他们去看世界。 嗯， 然后所以其实一个目的地它对孩子们有没有心理也是很重要的。 嗯， 那萨尔兹堡其实它本身这个城市为孩子们准备了很多，举例比如很多博物馆专门是为孩子，有一些博物馆专门是给孩子一块儿去，让他去用他们的方式去来认识这个世界，或者说认识这些展品。 嗯， 然后包括举例萨尔兹堡有一个木偶剧院，它也是欧洲最著名的木偶剧院，现在已经有103岁的生日。对， 嗯， 然后它呢并不像我们安贞的这个木偶剧院就专门是给孩子的演出，它其实是孩子跟家长可以一起看的，所以家长也不会觉得烦。 可以去玩吗？还是说 是现在其实是这样，它木偶剧院嘛，所以它所有的演出全部是拿木偶表演的，但是它所有的曲目都是莫扎特的歌剧， 明白， 莎士比亚的作品， 嗯， 然后魔笛啦，包括音乐之声也有演出，但是全部都是拿木偶表演。 嗯， 然后所有的这些背景音乐全部都是维也纳、慕尼黑、爱乐，这种非常很最高顶级的这种乐团的一些演出。 好棒。 所以其实大人们家长们也喜欢，然后孩子们哎看木偶表演，然后他能学到很多东西。 嗯， 所以质量非常高。现在他们可以去后台，从今天开始有后台的这种参观。 嗯， 所以其实刚才大佬问他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孩子们 啊，我觉得这个好棒啊，就是给孩子开通了一个，就从小就让他去接触这些，但是又不是硬生生的我去教给你什么， 对，你自己去体验，而且你再看一场就是莫扎特的一个木偶剧。 嗯， 那其实对他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小种子，艺术的小种子就种下了， 对， 很自然的种下了。对， 对，所以说萨尔茨堡这一个艺术之都啊，艺术的城市，对于各个年龄段都是非常好的，敞开怀抱来接受大家。 对， 然后所以大家就是赶紧去体验一下吧。对，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哈。我觉得萨尔茨堡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城市，整个奥地利其实按理说都是非常好的。 没错。 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有别的节目，那希望下次能够再跟冯维一起去畅游奥地利，好不好？ 好， 嗯，好的， 谢 谢 冯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室。 Thank you.